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咱们一开始跟大家说说衣食住行几个事儿，先说说住。最近有好多城市人家开始实践一个事儿，就是买房可以不要中介。 对啊，杭州嘛。 最近又有一个新的地儿又可以宣布了。不是北京 哦。 哎，王维想想，如果买房可以不要中介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反正如果从利好的情况来看的话，至少真的是没有所谓的中间商了。 没有中间商。 对啊，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人家中介一开始也不是挣这个差价，人家是挣那个劳务费啊，中介费。 不，但是因为是这样，第一呢，中介比如说他可能会垄断一些房源 哦。 懂我意思吧？就这些好了，我垄断了、 嗯、 你去外头问去吧，人说哎，不好意思，你只能跟他说、 嗯、 完了。再其次，通过他这种垄断的方式，他可以哄抬物价 哦， 对吧？他跟你这边说，人那边说了啊，必须得多少多少钱， 嗯， 跟你这边又说了，那边啊肯定能掏那么多多钱 哦， 那两头挣钱 哦， 这就行了。 你看你已经好多年没买过房了，是不是？ 啊，当然当然。 一看你这想法非常的不可实现 啊、 买家卖家是见面的，你哪能不见面呀？ 那得到最后才见面呢。 你一开始就见面呀？ 那 过户之前谈价钱的时候肯定是见面的。 如果偷摸买家卖家加了微信了，这事儿就算瞎。 对，对，你跟人家签协议啊，你跟中介一开始签协议的时候里头是有这条的， 嗯， 不能你跳过人家那个直接在私下交易， 嗯， 但是你不可能中介出现那种、我跟你说200，跟他说300，两边吃，我觉得这个情况是很少的。 但是我觉得中介，其实它真正存在的意义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往积极的角度讲，第一，资金安全 哦， 对吧？ 嗯， 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掏钱要买房的人，因为资金相对比较大。我不可能说我在没有拿到房本的情况下把全部的钱都给你了。但凡你反悔了呢？但凡你不过户了呢？ 对， 那我不安全 啊。 于是呢，他中介就起到一个先放我这儿， 嗯， 我帮你保存着， 嗯， 等你们俩手续都办完了以后，这个钱我就打给你。所以资金安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因为他有大数据 哦， 因为他房源相对比较多，对吧？可能全北京东南西北我全有眼线。 对对对， 你说吧。哪儿都可以， 你自己找，你找不了这 么 全。 哎，对、 啊， 类似于所谓的通村通队， 嗯， 都可以完成， 嗯， 哎，那你可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房子， 嗯， 人家从中挣一些所谓的劳务钱， 嗯， 我觉得是应该的。 哦， 我觉得优点就在这儿。 哦， 其他的你说，哎呀，我可以帮你带你去过户，我都没那么难。 对， 现在自己对吧，甲乙两边一块儿去，自己去办去，没有中介都 OK 啊。 对。 没有问题、 啊、对对，就是，但是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这两天看了那个新闻以后， 嗯， 我就在思考，其实中介干的活每单活其实基本是差不多的， 当然， 对吧？就比如说那个你要买房，我给你找到了一个房源，那你们俩就聊吧， 嗯、 这个价格多少多少，我就是从中抽这个1%也好，2%的佣金，其他的。没有区别，对吧、就是介绍你们俩见面，然后提醒你，那王先生现在该把10%的款先打过来，或者先打到监管账户，哪天哪天早晨您要去哪儿过户，带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就是这些。无论你是买1000万的房子，还是买100万的房子，他干的都是这些活。 当然， 但是1000万的房子和100万的房子，他挣的钱可不一样。 那当然， 你觉不觉得这就有点不公平？你想一想啊， 对于掏钱的人不公平，还是对于他挣钱的人不公平？ 就是对于咱们付佣金的人来说、 啊、 我觉得相对是有一点点问题的、比如说都是从 AD 拉到 B 地、 嗯、 你因为你这个你今天心情好，或者说这一段怎么怎么着了，你就从五块变成五十块、 嗯、 就是你干的活没有变化， 嗯，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价值高了， 嗯， 然后你就多拿了好多好多钱，就比如说这房子你第一次买的时候它原值就是十万， 嗯， 现在涨到一百万了、 嗯、 但是还是这么一个交易，你的佣金就从一块钱可能就变到一百块钱了、 嗯、 好多人觉得你并没有因为 嗯 付出多了劳动而应该多拿钱、 嗯、 而是大家干的活其实差不多、 嗯、哎呀，咱们上次节目当中不已经说过了吗，就因为现在有的城市已经放开了、 嗯、 已经把中介踢出去了、 嗯、 房主自己就可以在那个房产的机构上人就把自己的信息都登出来了、哦、那影响到中间商挣差价这件事儿了，他们的股票大跌啊、 哦、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听很多的方方面面的专家都说了，很有可能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嗯、 他们的股票单说了啊、 嗯、 很有可能这个行业慢慢慢慢萎缩了、 对，我觉得也应该就是留下一些所谓的精英，行业中的精英吧，就是咱们好多朋友其实都跟房产中介打过交道、 嗯、 一是诚信问题、 嗯、 就是好多中介跟你不说实话、 嗯、 就是他为了让你买这个房子、 嗯、 他隐瞒这个房子的好多好多的缺点、 嗯、 等你买完了以后你才发现哎，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 嗯、 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啊、 嗯、 就也不是说骗你，但是真话不全说、 嗯、 只要你不愣问不愣说，就是类似这种、 嗯、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大家会觉得你有时候你的要求非常明确了、 嗯、 但是你发现他无法 get 到你的那个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嗯、 就是我们所谓的脑子思路特别清晰的中介、 嗯、 在每个门店都很少、 嗯、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们有几个朋友都一直用一个中介、 嗯、 就是因为我们接触了好多中介以后发现那个人是思路特别清晰的、 嗯、 就是你跟他说我要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房子、 嗯、 他能帮你在迅速的无论是从时间也好那个地点也好都帮你规划的、 嗯、 让你特别满意、 嗯、 我觉得留下这部分人就 OK 了、 嗯、 而且我还是觉得就是以后大家就商量一个中介挣的也不能叫固定工资吧，就是一单、 嗯、 比如说我需要你帮我去排队过户啊什么这些、 嗯、 我觉得啊好这些干这些活五千块钱或者一万块钱、 嗯、 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不能因为我这房子值一千万、 嗯、 你就拿一千万的1%、 嗯、 我这值十万你就拿十万的1%，其实你干的是一样的活、 嗯、 对吧，就是给你一个额定工资、 嗯、 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 嗯、 是比较合理的， 是是是是啊。面对海量房源信息，普通人根本无从下手，真假完全不能够辨别。但这一问题在嘉兴有望得到解决。该市呢即将上线官方版的二手房交易服务平台“真房源”，今后中介这种利用不对称信息来诱导买家的行为，将在“真房源”系统面前顿时。就这个原型就毕露了啊。 嗯、 反正通过这个我就想，为什么中介他就能知道每个小区所有业主的电话， 他天天给你去物业里头可能有各种交易，请人家喝个酒之类的。 这要不说呢，这每次都能、嗯、你怎么知道我电话， 对 啊、 而且你只要在一个中介登记过一次， 嗯， 全北京的中介就全知道你的电话。 你看这大数据， 不光中介知道， 啊， 连所有的新的卖房的楼盘的销售， 嗯， 也都知道， 嗯， 就是只要你接触过一次跟房有关的东西， 嗯、 所有这些都会找到你。 嗯，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大问题。 哎， 所以就像我第一次买房，我就想到了这些，我就当时买了一个新的电话号码， 嗯， 所有都用那个号码， 嗯， 然后等这个房啊、装修啊这些都弄完了以后， 嗯、 我们那个号码就停机了， 哦， 注销了， 特别好， 所以没人找得到我， 你也跑不了， 我跑吧。后来发现还是有人能打到你的电话， 哎、中介，喂， 啊， 您 是 哪家那房？ 您是哪个房子？那您这房子最近买吗？卖吗？车位要吗？什么都能找上啊。 据了解啊。在真房源系统正式上线之后，所有通过中介成交的二手房都必须在二手房交易服务平台申请房源核验。核验通过之后呢，获取了房源统一编码以及二维码， 方可在网站发布委托出售房源的信息。想要购房的消费者呢，可以扫描二维码，实时查看房源的真实信息。此外，这个平台呢还支持房东自主挂牌房源，告别了中间商挣差价，选择个人房源，便能够和房东直接沟通，既能够避免骚扰，还可以省下中介费。选择中介房源，则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了专业的人员，不用自己跑流程，省心多了。 嗯， 两种方式您自己选。 对，我觉得对于好多人来说，现在在网上咱们现在办事的那个流程，都非常简化。 是， 就是您早晨可能要去排个队，排个号，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忙，要预约。 对。就是现在是预约了，我觉得在没有疫情之前，就是大家早晨早一点去排个号，就是那个问题。但我后来，我当时买房的时候，我就想，这中介收了我，比如说好几万块钱的中介费，我就一直在捋他们干了什么，就是告诉我，哎，王维要卖，你要买，你们俩商量这些价钱吧，价钱都完了，然后就是他去帮我排了一个号，然后过户也得我自己去，也不能你都带我去，对吧？只是你早上去了，我十点到那儿，人说大哥你快到了，你来吧，我就去了。只是这个问题，但我后来想，如果我明天站在街上，我就随便找一个外卖小哥也好，或者随便找任何一个人，我说我给你500块钱，你明天早上6点起来帮我去排个号，人家给我排吗？我觉得是我也愿意干这活，是不是？ 但是这话你又说回来了，人家开了那么多的底商，那么多的门脸房，养了那么多的员工，每单从你身上挣这几万块钱，不是他个人挣， 对，公司挣。 对， 我问过他们，因为我当时买房的时候，我说给我卖房那个中介，我说你最后能提多少钱？他说提几千块钱。就比如说这中介费你交了5万，可能提到他手里可能就几千块钱，他可能挣个1/10， 是 也就差不多， 是。 所以就有好多人私下会跟他们沟通嘛，就说你还帮我干这些事儿，我比如说你这一单应该从公司挣5000，我给你1万。 哦， 你说他们愿不愿意干？ 当然， 这个是不是也有点那个超出他们的职业的规范？ 这种跑猫滴漏的事儿，我作为店长是不允许的。 我跟你说，找店长还有优惠，你也不知道吧？ 行， 如果你一直找那个中介，人家升职了，你这中介费还能打折呢。 哎呦， 是不是？ 行。 但是这一行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一切中介费你是先给的，啥活都没干，你要先给钱， 嚯， 这个是不是更不合理？ 嚯， 咱们干任何事儿，哪怕是从家里头你找一个家政的阿姨，来帮我打扫卫生，都是打扫完了，我验收合格了，我觉得哎挺干净的，我给您结账，吃饭呀什么全都是这样吧。中介是你只要签合同，你先把这个全款几万块钱要给人家，然后才开始帮你干活。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不合理，啥都没干。就先拿钱，那万一你要有问题呢？ 哎， 我上哪儿找你去？让你退，你可能吗？ 行了，你也不用埋怨了啊，马上他们就要萎缩了。 我是觉得大家规规范范的把钱挣了， 嗯， 是我觉得也认可人家的劳动， 嗯， 但是有时候你老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干啥了就拿这么多钱，不值，你老觉得不值。 是啊，咱们再来说说吃啊，一盒月饼为什么令网友纷纷求购呢？当然打引号的，原来这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食堂制作的月饼礼盒，月饼上呢印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这么一个 logo。 上海市的精神卫生中心的后勤管理二科的科长就说，月饼一夜成网红了，说明以往常啊被用作调侃的宛平南路600号不再神秘了，大家越来越关注精神健康。不过这些月饼只在闵行院区的内部销售，那医院的员工的预订火爆，不对外去售卖。那反正您去要说买也是白跑。 对，这种其实就是刻个模子，大家自己订个模子其实也能做，如果真想要这款月饼的话，但不代表人家这个机构，对吧？自己做一个关爱精神健康什么的，也 是 可以的， 是是是， 对不对？大家现在对于这方面更加有需求了，是不是？觉得月饼不光是你上面给我写一个高档酒店的名字什么，往往是这些，哎，别人觉得个别另样的，还有点那个 关爱精神健康的意思， 嗯嗯， 他又觉得你可以亦正亦邪， 是 不是？ 是 那个你如果送关系很好的朋友， 嗯， 你有时候我们也经常互相说， 嗯， 你是不是神经病， 嗯， 是不是， 嗯， 也会这么经常说，他会觉得你有一点嘲讽他的意思。送给别人呢，你也可以非常正当的说， 嗯， 希望您关爱精神健康， 嗯， 别人也说不出任何毛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跟那天我看了一个微博的帖子， 嗯， 然后那个帖子就说了最近这么多年， 哦， 说有哪个广告的广告语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哦， 这么多年了你都忘不了，而且只要他的音乐啊， 哦， 或者说人家那个 slogan 一出，你就说哦知道什么， 哦， 脱口而出，而且还排名前十位， 哦， 我大概看了看，有我知道的也有我不知道的， 哦， 你比如说 过节不收礼， 那个， 是不是， 哎， 那个， 对对对， 那个， 脑白金那个， 啊， 人那排第一， 那当然了 对吧，然后在第二名我觉得也还可以 啊 实至名归，嗯， 啊， 就是那个杨洋洋因为那 天彭元祥， 哎，对对， 啊， 因为那天我专门去那个东三环的时候，哎，路过人家恒源祥大厦， 哦，还有这大厦呢， 当然有，当然有，就在潘家园嘛， 哦， 一路过那儿，我脑子里出现就是 杨 洋洋， 哦， 这个也有， 啊， 除了这个以外，你比如说还有著名的那个啊，专门那儿有教你做饭的呀，有教你什么弄叉车的呀，有 啊，蓝翔， 哎，对对对， 啊， 蓝 翔新东方， 哎， 我觉得这两个都挺厉害的， 哎，对对对，这前十名里都有 啊， 还挺有意思的吧？ 对对对，这些其实人家好多做广告的人专门研究， 嗯， 有的广告是让你看完以后你觉得妙啊， 嗯， 是不 是？ 是 是 是，这种你能记住，有的就是简单粗暴， 嗯， 比如就像那个过节不收礼，收礼什么的， 嗯， 你好多人都他一出来就说你这话说的逻辑都有问题， 嗯， 都已经不收了，怎么还只收？ 嗯， 是不 是？ 是 是是， 然后还收什么这那的， 嗯， 但是他们后来有一个人给我分析过， 嗯， 说这种是利用你的厌恶心理， 嚯， 就跟现在好多那个网红一样，就是有的人家是通过自己的能力， 嗯， 我真有技能， 嗯， 我展示一个什么， 嗯， 别人来不了，我红了， 嗯， 有一部分人就是干一点那种标新立异，比如说骂一个什么大家都很喜欢的人， 嗯， 是吧， 嗯， 然后大家就说你是不是神经病，骂红了， 嗯， 也叫红，就我觉得这跟是一样，就是喜爱你能记得住， 嗯， 厌恶你也记得住， 但 厌恶记得还更清楚， 但是也有一些确实是让你觉得耳目一新啊，你比如说像某钻石的广告， 哦， 对吧，一颗永流传 啊，对对对， 然后包括某咖啡的广告 啊， 啊，人家那个啊什么什么香浓什么啊，对吧， 啊， 然后还有某巧克力的广告， 啊，什么丝滑， 哎，对对， 那个， 这深入人心，啊， 对对对，说明这些大家真是动了脑子， 哎，是是， 而且有好多都是著名的什么文学家词人写的， 嗯， 好多广告那天我还看， 嗯， 黄沾原来还写过很多广告词儿， 嗯， 有几个挺著名的， 嗯， 就是一说也是像这种， 嗯， 一颗永流传这种， 嗯， 好像就跟他有关系， 哎呀呀呀，好好好啊。 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疯狂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 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yeah。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咱们再来看看别的啊，在山东的临沂，一个女子呢给老公啊做养生汤，结果因为形似病毒，就这个汤里的这个 肉丸， 形似病毒 上面插着都是金针菇， 老公迟迟啊不敢下口吃，随后说了一句：“以后这厨房吧，你就别进了。”网友的意思呢就是：“哎呀，就等你这句话。 ”这是一个计策。 哎呀， 老公中计了， 哎呀， 是不是？人家其实什么都会干，然后把这个东西故意给做砸，导致自己的后半生不用再做饭。 哎呀， 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技巧，是不是？ 其实这也说明了这个他老婆呀，人家的创新能力是很强， 创新能力一般人做不出这个造型， 那当然， 可能是个大夫， 哎呦我的天， 是不是？ 哎呦我的天， 一般人让你做一个病毒样子的汤，你做得出来吗？ 而且在 你知道啥样吗？ 而且在其次，人文化层次肯定不低 啊啊， 对吧？ 啊， 人知道这个病毒长 什么 样， 长 什么 样？显微镜底下还看过。那天我看一个上海的一个大学教授，就在讲这个男女在家做家务的问题。他说现在你们这好多大学生，尤其女孩子，都以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为荣。他说这有什么可骄傲的，说如果你会做，而且能把这个东西干得特别好，然后你有能力不做，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可值得骄傲。如果你压根儿就不会做，你都不会，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啊？会的人不骄傲，不会的人反倒骄傲。他觉得这个是严重的有逻辑问题的。哎，说完以后，底下的同学觉得非常有道理。 新闻也可以很有趣，大城小事周末版。 来吧，咱们继续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啊。近日在安徽公安局琅琊分局苏宁警务站接到了报警， 琅琊榜那个琅琊啊， 但是那个在山东啊，说呀，对面楼顶有人要跳，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发现啊，三名小伙子在32楼的顶层席地而坐，喝酒啊，撸串啊，由于三个人玩得太开心了，被对面楼的邻居误以为是要跳，情急之下，人家报警了。民警一边教育一边送这个三名男子到安全区域，他们都表示下次再也不敢了。 哎，王维在这么高的楼顶上烧过烤吗？ 不敢啊， 啊， 风大。 哎，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也是住的挺高的，但没有32层那么高，十几层，17、18层吧。 哦， 然后他家是也是顶层，但是他说，哎，人家那个物业说免费送天台，说天台可随便上去。他买了那个大的遮阳伞，然后买了小桌子、小椅子，各种在天台都摆好了。但是那伞从来没支开过啊。他说有一天特别想在天台上也跟人学烧烤，喝点啤酒什么的，伞刚一支起来，差点就给周楼下去， 对吧，风大嘛， 吓死了，说也没人告诉我，高处不胜寒是这个意思，风太大了，说赶紧就把伞合上了，说但凡合得慢一点，自己就和伞一块儿就给吹楼下去了，说实在太吓人了，大家在高层的楼顶一定要注意风特别大的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啊。青岛某餐厅进来一对小情侣，两个人点了一桌子菜之后呢，突然间男子啊招呼服务员过来，从菜里捞出了两只虫子，说你这菜里有蟑螂啊，这怎么回事啊？当时正值就餐高峰期，店家呢为了保声誉就答应给两个人免单，另外赔偿720块钱。店家怎么也想不通这饭里为什么会出现蟑螂呢，就把这事儿发到了商场的业主群，竟然牵扯出了7家店。 哦，就说明这两口子不是吃了一家， 哎， 是在好多家都吃出了蟑螂。这蟑螂可能和跟他们有点关系，兜里装的， 嘿， 是不是？ 蟑螂跟他们都商量好了， 对吧？你看现在就是都有摄像头，大家其实在高峰期有的时候是为了避免麻烦，但是如果人家真掉摄像头的话，您的这个行为不会太难发现， 是 不是？ 对，不过一说这我就想起另外一个，在广东的某地啊，有一老哥，因为家里闹老鼠，然后一想了40吉利 啊、 然后 40吉利怎么40吉利？ 不是， 他地也找是吧？ 不找专业的人了，他就觉得我自己一定能消灭。 买猫？ 不，那 大蟒蛇 买了好多的，你比如说那个老鼠药啊， 老鼠 包括老鼠夹子呀，包括粘老鼠的胶。然后铺的到处都是，他就觉得老鼠肯定从这必经之路都放满了哎，真的可以说天罗地网。然后自己有监视器就说了，就这两天一定能消灭掉两天以后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沾着。 为什么？ 后来他就说这不应该呀， 路线设计的不合理， 天罗地网了看监控看监控了，发现天天晚上老鼠都来但是那老鼠聪明到只要它铺的地儿老鼠都绕着走。这 所以天罗地网不够 啊。这说明他设计是不是还是不合理？ 只能说老鼠比他聪明， 没有充分的研究老鼠的习性。 哎呀，那他们俩得谈。 老鼠人家一般不是那个出来走哪条路，回去的时候还是走哪条路， 哦、 是有这个路线的。 嗯、 所以人那个老鼠家设在哪儿， 嗯， 还是有关系的、 嗯。 他肯定是就没有找到这个老鼠到底怎么走，是不是？建议他看一下那个《我爱我家》有一集啊。就叫捕鼠记，里头那个列举了各种捕鼠的那个办法，从猫啊到蛇啊，是不是老鼠家呀等等，以及有那种自食其力的方法。 我觉得老哥可能下一步就得养猫了。 养猫现在还有一大问题，大多数猫不会抓老鼠。 你看看 是不是？ 你看， 除非是过去家里那种就是代代相传的那种，就在院里养的那种猫，可能会。就咱们现在在市场上。买的这种什么 都是宠物， 他妈妈可能妈妈的妈妈的妈妈都没见过老鼠。 嗯，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嗯， 家里有猫， 嗯， 然后第一次他们家猫见到了老鼠， 嗯， 猫吓得赶紧窜到了一个特别高的地方，就吓得都不敢下来。往往是狗，就是说狗拿耗子都敢闲事儿，但是小狗在那个面前就是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是它抓不如那个猫那么敏捷、 哎、对对对对，那当然。 但是一般家里如果有狗， 嗯， 一般不会有老鼠。 哎呦呦呦， 我爸就给我讲过，因为我们家原来是前院， 嗯， 狗一直在前院放着、 嗯嗯、 说从来这么多年没进来过老鼠、 嗯、 因为它刚一过来那狗就看见它了，它、 嗯、 就不进来了。 嗯， 说自从把狗挪到了后院以后， 嗯， 进过一次， 哎呀， 就是前面没人挡着了， 嗯、 他就溜进去了、 哦， 还挺吓人的。 行吧，行吧，啊，今年的四月，广州警方呢破获了一起职业差评师团伙案件，揭开了职业差评师敲诈网购经营者、扰乱网购经营的内幕。这个职业差评师啊，不仅向商家恶意索赔，还通过组建打假退赔学习群，传授敲诈商家的方法和话术等，团伙作案。记者呢采访发现，现实当中有一些不法分子看到了网络评价存在的商机，把写差评或制造刷屏的评论当成了职业，通过故意给商家泼脏水来获取好评。这不仅损害了商家合法的权益，影响了大众创业就业，也对消费者形成了误导，破坏了网络消费的环境。对此，专家也指出了网络差评不可或缺，它对于促进商家诚实经营、打造品牌意义是重大的。对于社会而言，不能让职业差评师啊，这个肆意妄为，但也要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差评权。 就听着有点像一个打引号的黑社会组织了，在网上的，是不是？ 有点这个意思， 对吧？就是你收保护费嘛， 对 对吧？ 对对对， 你要不给我这钱，那我就一堆人天天在这骂你。 是 是, 是， 就跟过去咱们看那个电视剧《闯关东》里头，不是那个有那过去那叫花子团体，不就是那样吗？ 嗯、 给我多少钱？不给多少多少钱，每天就弄一堆叫花子在你店里坐着， 嗯， 天天骂，说那摔盘子摔碗的，哎，东西不行，或者找人就讹你什么的， 嗯， 这不是就等于换了一场景吗？ 对， 是吧？干的还是同样的活， 对 啊，这样的人，我觉得必须得取缔，但是也别矫枉过正，因为有好多咱们不是自己， 嗯、 就是我不是团伙， 嗯， 我就是自己买这东西我不满意，他那服务体验特别差。 嗯， 我就是要想写差评， 嗯， 这部分的那个权益也还是应该充分的保障， 嗯、 不然商家也会肆无忌惮， 嗯， 这两边都应该有制约， 嗯， 但是怎么能看出他是集体的刷的那个差评？ 嗯， 这个是不是应该人家那个网络部门有一个什么软件？ 肯定有， 对吧？ 肯定有， 你得在我这儿买了东西，你才有这个评价的权。 对对对，肯定有， 没有买东西怎么评价？ 就一想那，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了，另外一个在某地啊。 嗯， 那地儿就是说家里养了三只大鹅。 哦， 三只大鹅， 看家护院， 俩公一母 啊、 哦。三只大鹅呢，那个人就是下蛋了嘛。下了蛋以后，主人就去把蛋拿了 啊、 哦。拿完了以后，三只鹅就牢牢的记住你了 啊、 哦、啊！你想看家护院，那都是一把好手啊。哦、等你下次从那儿一过 啊、 哦，真的我都看视频了，从那儿一过。哦，仨鹅追着咬， 咬屁股。 就追着你咬啊。 哎，我提一个问题啊， 哎， 下蛋的是母的，对吧？ 啊，嗯， 母的咬它我能理解， 嗯， 啊，有一个呢，可能是这孩子的爸爸， 嗯， 咬它我也能理解， 嗯， 不是两个吗？ 嗯， 那另外那个男同志为什么咬人家？ 人团伙 打便宜手， 人家团伙 不打白不打，是不是 融入其中？ 哎，那天我还看了网上有一个， 嗯， 有一个人专门就是，治鹅。 哎呀， 就是你咱们都知道鹅特别厉害， 嗯， 到处咬别人。 嗯， 那个人就是从边上撅了一个树杈， 嗯， 那树杈有一个 V 字， 嗯， 有一个就是一个 Y 字形状的那种， 嗯嗯嗯， 然后那鹅一冲过来，他就哎一下就把那鹅那脖子正好卡那 Y 字那中间，就这么支着，鹅使劲扑棱也过不来。还有那种就是拿鹅练那个拳击的脚步的躲闪， 嗯， 因为鹅它是直线进攻， 嗯， 它跑过去还得再跑回来才能， 嗯， 它也是它就突然绕到那鹅的背后啊，等于从后面拎住它脖子，那鹅也动不了了，也挺好玩的。反正大家跟鹅，如果您没有这几项绝技的话，少惹，是不是？咬的特疼特疼的， 和平相处 啊， 和平相处啊。 遥望着宁静的夜空，哦哦哦，你指着相处的星球，遥望着宁静的夜空，哦哦哦哦，你指着相处的星球，嘴角在勾勒着温柔，哦哦哦哦，带走我一抹抹哀愁。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牵你的手，然后带你远走。如果我不对，真的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天边。 又如何？ 成小事周末版，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近日，网红江涛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江涛手举一盘子饺子，说青岛的物价贵，一盘韭菜鸡蛋的饺子38，一个就2块。视频发布之后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青岛当地的网民说实地探访了这个吐槽的餐厅，发现哎，他吃饭的那家店根本就没有韭菜鸡蛋馅的水饺，他吃的是韭菜虾仁馅的。随后网上又爆出了视频，说青岛网民好开心带人围堵江涛，并且呢起了冲突，那闹到了要拨110报警，直至最后警察来到了现场才停止了冲突。对此那新闻记者呢在8月21号呢从青岛市公安机关获悉，网传的网红江涛在青岛被打一事并不属实，当时双方只是起了言语的争论，随后报警，警方出警之后进行了调解。江涛呢类似的吐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视频账号下在机场啊火车站啊吐槽当地的物价高已经成为了一种惯用的套路。重庆机场的面38贵，北京南站的面27贵，济南机场的饺子58贵，这太贵了，成为了他的招牌式口头语。 哎，这就是咱们可能之前说的变着花样就想红，找不到什么特殊的点，就只能哗众取宠，是不是？你看这种一盘饺子要说38块钱，如果是鲜虾鸡蛋的话其实真不贵， 可以啊， 对不对？ 这可以啊。 哎，我今天中午出来之前，我刚在网上买了某品牌的鲜虾水饺，那个挺好吃的，400克，400克的水饺40多块钱，那这还是速冻的，人家现给你包的这种30多块钱一盘，我觉得一盘饺子应该不会低于400克吧？ 对。 对吧？怎么也得有500克吧，差不多啊，20多个应该是有的。要这钱真不算贵，而且你吃的也不是韭菜鸡蛋的，你非这么说，这肯定是有点招人恨了。 那当然，不止招人恨，真的，我觉得应该从此封杀他。 对啊，就这样，你就是靠说贵，就能火。我觉得这个也太没有天理了， 是 不 是？我觉得靠谎言你就能火，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封杀的。 对，而且你判断贵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你要说我穷，所以我觉得什么都贵，这个形成一个链条，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你要不你经常给别人带出来那种让人觉得大家都不去这店消费了，觉得它的物价明显高于市场，那对人商家也是一个挺大的打击呢，对吧？他们。粉丝也不少呢，好多时候，是不是？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哗众取宠，还说假话，这个才是关键啊！在湖北，银行内，刘女士声称买手机中了一辆汽车，要向对方汇款7000多， 银行员工小陈儿觉得他可能被骗了，于是就报警。民警到现场之后呢，和银行的员工一起劝说刘女士不要盲目的相信。随后刘女士呢联系了手机店的经理，经理赶到之后解释说这个活动确实是真实有效的，刘女士真的是中了一辆车。民警和小陈呢随即向刘女士道喜，刘女士呢也向民警和小陈表示了谢意。 哎，你看我们现在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多负责任，是不是 挺好 啊？就是见着这种汇款的，就得提醒， 挺好， 就得拦一下， 挺好。 但是没想到人家确实是真中奖了，你现在弄的中奖了，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真中奖了， 是 不是？ 是。 也不过这个弦儿一直绷着， 嗯，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对 对吧？ 对， 真中奖了，咱高兴，但是别被人骗，这是更好。 哎，对对对对对啊，在河南的信阳。信阳交警啊就说了，说男子刘某啊发朋友圈说花十多万买了个牌子晒出来了，说一看哇、哦、47这个车牌号不错，经查呀这个牌子并不是他买的、而是人家机选随机摇着的。 哦，那运气挺好。 哎，至少算他手气好啊，选得了777这个车牌号。刘某呢因为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7天。 哎，你看你现在没有什么法外之地了，对不对？你在哪儿乱炫耀干这种违法的事儿都有可能被抓了，是不是？ 没脑子这都、 而且你说你炫耀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说的是呢 你就算777888999666你能怎么着？ 这个就是俗称的嘚瑟 啊， 我觉得至少能说明一点，他就觉得说你看我有钱， 对， 我有人 啊， 我通过这种方式我就买了一个价值十几万的牌子呢， 在这个社会上我吃得开， 对吧？ 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要啥有啥， 说的 是不是？你们弄不着的我能弄着。 哎， 殊不知一切都是机器干的， 是 跟你也没关系，对吧？ 其实他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能显示他自己挺厉害的、 显示怎么显示？ 就我机选的， 机选的， 我啪一拍，哟，47！ 哎呀，这更令人羡慕， 对呀， 这还是你弥补，你追你都追不上。 你看， 我就是运气好， 对呀， 生下来带的，呵呵，这更气人，天赋啊！ 这回好了吧？ 嗯， 47，你进去7天。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是关于你。没什么准备，一张琴，和着这声音，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你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失了。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没有那功力唱一首歌给你听，是 有什么关系？这声音适合的频率，我多么想告诉你，我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好了，今天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就到这儿了，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嗯，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摆不上举起来吗？ 你听得了了人空单回忆，我喝了两两花香伤了你，你忘掉掉岁月人如记，我盼了了寂寞又安定。山河里，你弯迢迢岁月人如戏，我看到了寂寞又安定。鸟声那么嘶皓月成阴，雪飞溅如惊染了白风铃，抱住你我长空划破了军营，儿女豪情皆当壮志凌云。我共那么嘶皓月成阴，雪飞溅我长空划破了金银，儿女豪情皆当壮志凌云。我们一介凡人，外点谢别无所求，看那群侠被偷走，我心中意难平，奈何不用饮下这杯誓言酒，但凡如何翻云覆雨放手为云，他为天地间高永生安定过今年。酿着亭亭唱着流溪流情催雨，西行山野翻似行佛行至天涯间，一生中一见足密布血染大场，不怕黄泉路远做困难古话魂灵安详惊奇过天年。 麦克斯举起来， 我可以啊。 你听遥遥的牡丹回忆，我喝了两两花香伤了你，你忘掉掉岁月人如戏，我盼了了寂寞又安定。伤和你，你弯迢迢岁月人如镜。